所以现在我还是这样做，以为这样会安全，其实那是八股，那宁可不要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另外找一个方法，让他不会。 晚上10:36，你收听是 Hit FM 联播网。哇，我是夜猫 DJ Dennis。话不多说，欢迎万众期待的周杰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各位晚安。 晚安。 这街上太拥挤，太多人有秘密，玻璃上有雾气在被隐藏进过去，你脸上的情绪在滚滚那场雨。想弄太过完全都不会跟着你，这日子不再绿，又斑驳了几句，剩下半空回忆的活在大房子里，电影院的座椅隔遥远的距离，感情没有对手戏，你跟自己下棋还来不及自己写下你 是我忽略，哦，要忍。